有谁迷路了吗？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世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军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谈一个小话题啊，就是五脏失调，女人憔悴。许多女性朋友啊，你看她年龄不大，可是脸色无华，灰白或者灰暗，肌肤粗糙，斑点多多，往往呢起源于因为五脏功能的失调。要养颜美容，就应该增加脏腑的生理的功能，这才能够使得呀容颜呢不衰。心脏跟容颜呢还是有关系的，心主血脉，其华在面，借心气啊能够推动血液的运行，从而将营养物质输送到全身。而面部呢又是血脉最为丰富的部位，心脏功能呢盛衰啊都可以从面部的色泽上呢表现出来。心气旺盛，心血充盈，面部呢红润光泽。若心气不足，心血少，面部供血不足的话，皮肤就得不到滋养，脸色就会苍白，就是微黄无华。肝呢也是跟容颜呢有关系的，肝主藏血，主苏息，它的功能呢能够调节血流量和调畅全身的气机，使得气血平和，脸部呢这个血液啊运行充足，表现为脸色红润光泽。假如肝至苏息失职，气机不调，血行不畅，血液呢淤迟于面部，这脸色就会青或者出现黄褐斑。肝血不足，脸部的皮肤缺少血液滋养，脸色无华，暗淡无光，两目干涩，视物不清。 那么脾脏呢，脾脏也是跟容颜呢有关系的。脾胃后天治本，气血生化治源。脾胃功能健运的话，这个气血旺盛啊，这个面色红润，肌肤弹性啊就良好。只有脾胃功能健运的话，这才行。反之呢，脾湿健运，气血精盈不足，不能够营养掩面，那么这个人呢，必然是精神萎靡，而脸色淡白微黄不泽。那么肺呢，肺跟容颜呢也有关系，肺主皮毛，肺的气机呢以宣降为顺，人体通过肺气的宣发和缩降，使得气血精液得以布散全身。假如肺功能失常日久的话，那么肌肤就会干燥，面容呢憔悴苍白。肾脏跟容颜呢也有关系，肾主脏经，肾精充盈，肾气旺盛的时候，五脏功能啊正常的运行，气血旺盛，容颜呢不衰。肾气虚衰的时候，人容颜呢黑暗鬓发斑白，齿黏发落，胃老先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头，咱们的心肝脾肺肾都是对于整个的这个妇女的这个容颜呢都会对她受影响的。所以好多女性朋友的话，脸色无华，灰白晦暗，肌肤粗糙，斑点多多，这个呀主要说明是你一个内脏五脏功能失调。所以你再拿什么来化妆美容的话，整容的话呀，那都到时候呀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心跟容颜，肝跟容颜，脾跟容颜，肺跟容颜，肾跟容颜，咱们刚才谈了都是有关系的。那么一般女性朋友的情志呢，情志的影响啊不光是一个容颜的问题了，情志的自己妇女情志因素的影响会影响到整个的健康。妇女一生啊受心情的因素的影响很大，常常是啊心随着境界而动，要学会啊把心情啊放在沐浴以后的夕阳下，享受那份的悠然而怀怨。早在《内经》上头啊就提出了妇女的话，她的解剖啊了月经生理妊娠呢诊断这些基本的理论，在《内经》上头都介绍了。妇女疾病的病理，导致妇女疾病的因素都是有情志因素、外感因素、生活因素、体质因素，尤其是以情志因素为重要。所以妇女受过度的精神的刺激，情志发生变化，会引起气血不和，以至于近期的阴阳失调，脏腑功能失常而发病。内伤气情之中的话，比如说怒、思、恐，就对于妇科的疾病的影响啊特别的显著。怒为瘀郁，常使得气迟气逆，怒则伤肝，肝主藏血，主疏息，在体和经，其华呀在爪，在窍为目，在志为怒，在液为泪。正常情况下头活动主要啊依赖于气血的正常的进行，肝可以调畅气机，气血和调，心情啊也就开朗。反之，假如啊郁郁寡欢，情志压抑的话，这因郁治病，在人的情志活动中间，对肝主疏息的影响啊是最大的。 这个所谓的怒呢，就可以伤肝。怒可分为暴怒与淤怒两种情况。暴怒呢，是动不动啊就发脾气。暴怒在《素问·易居痛论》中间说，怒则气上，引起一系列的临床表现的发生，称应怒治病。淤怒呢，是敢怒而不敢言，情志不得发泄，可治啊气淤气迟，引起一系列临床表现的发生，称为阴郁治病。暴怒和淤怒的话呀，咱们医学上啊，各项的检查呀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在临床上头呢，你就有症状了，有表现了，所以不可暴怒和淤怒。那么必须啊要疏肝理气，要啊使得我们呢保持一个呀失意的情怀，有一个健康的心态。所以往往啊咱们自己啊不知不觉的，就是因为我们呢这个内脏功能失调，心脏、肝脏、脾脏、肺脏、肾脏，还有呢咱们整个人体的神经系统，这情志因素啊，就影响了我们女性朋友的呀这个整个的健康。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平衡啊，不光是自然的法则，也是人体健康的法则。人呢，最理想的保健的模式啊，应该是在保持人体整体平衡的基础上，维持正常的一个自我的修复的能力。只有咱们系统平衡了，咱们的内环境系统平衡了，咱们的五脏六腑的功能啊不失调，那么这个时候再加上咱们精神上啊情志啊因素啊是处在一个啊正常的状况，这样我们人体啊才能够更健康。灵芝对于人体的免疫系统，对于我们的心血管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骨骼系统等等啊，都是有一个明显的协调的功能的。所以说要是很多朋友看着你30多岁、40多岁，哎呀，看着这个女性朋友啊，这个脸色无华，灰白灰暗，肌肤也粗糙，另外呢斑点多多，这时候就表示你自己的五脏六腑啊，这功能在失调。那你怎么来调节呢？那灵芝啊，就给你的是一个全面的一个有系统的互相啊能够协调的一个调节，让我们的体内的内环境啊能够啊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头早就给谈到了灵芝性味苦平，具有益心气、入心、充血、助心、充脉、安神、益肺气、补中、正智慧、好颜色、利关节、健筋骨、祛痰、健胃、活血。所以呢，这就说明啊，这个灵芝啊，早在2000-3000年前呢，咱们祖先呢已经了解了它的一个对于人体的一个全身调理的一个作用。灵芝可以起到多方面的这个功能的，可以预防呢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延缓呢这个人体的一个衰老。所以呢，灵芝从来都是啊，咱们古人就把它叫做仙草、瑞草。 灵芝可以保神益精气，预防由于啊五脏的脏腑的神虚神元气不足引起的一系列精亏神伤，包括我们的女人的这个容颜的憔悴。那么它可以补益五脏的精气，收滋补，强壮治功。灵芝可以益肾气，好颜色，主耳聋，表明灵芝具有呢补益肝肾，延缓呢我们衰老的功能。因为呢肾主骨生髓，此为骨之余，如果肾阴肾阳亏虚的话，这腰气啊酸软，此牙动摇，肾气啊通于耳，肾气不足不能够上冲于清窍，以至于耳鸣啊耳聋啊，肝脏藏血，乏味血滞于固位啊，固发为肝血所止。若肝血不足，这上容于致免的血液不足，乃呢就乃至虚乏早白，容易脱落。所以说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实际上呢咱们要使得自己啊有一个健康的容貌，健康的一个外表，那咱们呢首先要从内就是说调理了，才能在外表上头反映出来。所以五脏失调，女人憔悴，再加上咱们精神上情志的因素，更能够影响我们整体的健康。灵芝可以帮助你起调理的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 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我藏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你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没有去说喜欢你偷瞄着我，